全输出队靠的是玩家的操作技术，没有操作，攻略打法反倒是次要的。没有操作，给你攻略也是没用，就算背得滚瓜烂熟，也一样做不到攻略上要求的事。老板，你最近打地鼠打到哪一关了？叶修忽然问着。 随便玩玩嘛，我这年纪了，练又能练成什么样啊？ 陈国说。 多少提高一些嘛， 不然等我们到了神之领域，找你组个队啥的，你拖我们后腿啊。 陈国无语，除了杀人，他真的没有别的想法了。 诶，你看的这个攻略谁写的？ 叶修的注意力却突然转回到了唐柔的屏幕上。唐柔新打开的一篇攻略，一线峡谷隐藏 BOSS 杀残的攻略。 谁写的？ 唐柔疑惑了一下，拉回页面上方，攻略的发帖人媚光。 认识啊。 唐柔回头望叶修，叶修摇了摇头，他不认识这个 ID。但是这个攻略却很吸引他的眼球。 这攻略怎么了？ 陈果却是被叶修的惊讶所吸引，凑上来看。 非常精细的一篇攻略， 叶修说。 哦？ 所有可能发生的概率事件，他通通都包含进去了。这不是攻略，这根本就是流程，非常详细的流程。杀 BOSS 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写进去了。 难怪这么长， 唐柔说着。这篇攻略好几页，他也是刚刚打开就被吓到了，还没来得及看内容呢。 哇，真是。 陈国看起来后也是立刻发现，这篇攻略开篇就选好了五个职业，说了装备，然后开打，一招一式。 简直是视频啊。 陈国一边看一边自己脑补。三人就这样由唐柔一点一点拖着，把这个整整有七页，估计超过20000多字的攻略给看完了。4分56秒，在攻略的最后，作者竟然宣布了如此杀掉这个 BOSS 所需的时间，精确到秒。 真的还是假的呀？ 陈国有点不信了。其实看完一页他就有些晕了，后面的都没怎么再细看了。 一点纰漏都没有， 叶修在一旁说着。 这本身也算是个漏洞吧，一点偏差都没有，那不是容不得人失误，一旦失误就全乱了。 唐柔说。 你说的是，但如果是刷记录的话，本来就是容不得半点失误的。 你是说他的方法刷记录很强？ 那倒不是，他的法子只是很安全，但不是很效率。不过这有可能因为他研究的是隐藏 BOSS， 杀隐藏 BOSS 当然安全第一了，谁会去追求效率啊？ 说的是啊。 陈果点点头。 这人还有其他攻略？ 唐柔在攻略最末看到本作者的其他攻略连接，在这里叶修也才注意到这作者给他攻略的命名傻瓜系列。 的确是够傻瓜的， 叶修说。这手把手的事无巨细全部说道，照这攻略打的人根本不用动脑子，接着步骤操作就是了。 不过评价好像不太好啊。 唐柔看着下面的一些回复评论。 应该是老板说的问题了， 叶修估计着。 嗯， 唐柔点头。回复评论大多都是嘲骂，果然就是陈国说到的问题，这样的精细的步骤没人可以保证从头做到尾，于是攻略被大家当作是骗人臆想之作。由于这不是作者的第一篇攻略，下面又来骗点击了，幻想家又开始了之类的挖苦比比皆是，几乎没有人帮作者说话。 唉，攻略错是没有错，但局限性确实太大了些， 叶修叹息道。 其他的还有吗？ 唐柔鼠标在其他连接上晃来晃去，每晃一个都是急停一下，试图在急速运动中将鼠标稳稳停在想停的位置。这妹子无时无刻不在练着操作。看一下吧，叶修说着。唐柔随即又点了一篇，这一篇是一线峡谷副本隐藏 BOSS 赤蝎刺客熬刺的攻略，风格完全一样，上来选好职业，开杀，从头到尾若干夜。 嘿，换职业了？ 叶修奇怪了一下，这次的攻略和上一篇攻略的职业有四个不一样，根本就是大相径庭的组合。能做出这样精细攻略的人，叶修本以为会有一支固定的五人队。唐柔听了叶修的疑惑，又是随手点开了又一篇，一看开头，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五人队。这篇攻略却是琉璃之地的隐藏 BOSS 了。 这些攻略都是什么时间的？ 叶修忽然问。唐柔又翻页首看发布时间，发现通通都是近期的。 不会是个新区玩家吧？ 叶修疑惑。唐柔索性点开了作者名，一看他的发文列表，傻瓜系列的攻略到一线峡谷副本就完全停止了，这的确是目前第十区的副本进度，就到此为止。 上游戏搜索这个人， 叶修提议。于是唐柔刷卡登录游戏，韩嫣柔上线后搜索了这个名字，魅光，男，32级，召唤师。 真是新区的？ 唐柔说。 新区不代表是新人吧？ 陈果说。 不是新人的话，谁会这么用心地研究这些都被杀烂了的 BOSS？ 叶修说。陈果想想倒也是。 看这篇， 唐柔忽然叫道。叶修转过去一看，大标题，埋骨之地16分24秒记录之谜。这个成绩当然是叶修他们在第十区打出来的，由于高挂副本榜单，队伍是什么职业人人都可以查到。散人、战斗法师、剑客、流氓、枪炮师，美光就从这五个职业来分析讨论这个副本是如何刷出的这个记录。开篇便已经提到传统打法的不可能性，肯定的断定绝对是新打法。那么是什么样的新打法？美光的判断这次不是全对，但是也推断出了七七八八。只是有一点，美光显然并不知道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，所以对于散人在队伍中的作用分析的是失误百出。到最后，由于他所设计的打法也模拟不出16分24秒的成绩，于是大胆给君莫笑他们五人角色一人发了一套超豪华的装备，很自信地说就是这样打出来的。这家伙很不客气，光是君莫笑就一次给发了三件成武。美光不是不知道新区25级时这种超豪华配备的需要的投入有多大，但是这哥们儿超级自信，他是用逆推的法子。他认为这样五套装备虽然的确夸张，但至少不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装备，想刷出这样的记录却是绝对不可能，因此装备成立。说到底，美光是超级自信自己对打法的推断，以此作为论据，直接把装备无可能凑成如此的现实主义说法给推翻了。下面的回复评论自然不难想象，最多的说法就是作者脑袋被驴踢了。对于这次的评论，叶修和唐柔一致表示认同。 这篇写的有点自以为是了啊， 叶修最终说着。 不过至少还是猜对了几个地方， 唐柔说。 其实只要愿意花时间去研究，能研究出这打法也不太难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了。 那还需要再看他的其他功率吗？ Boss 的再看看吧。 于是唐柔又点回了之前那篇一线峡谷副本隐藏 Boss 赤蝎刺客熬刺的傻瓜攻略。因为职业组合变换的原因，当时疑惑后就暂时中断没看了。就这样，叶修在前台外面傻瓜一样的看起了这篇傻瓜攻略。唐柔跟着看，但以他的经验实在没有叶修看的效率。这种超详细的流程攻略需要大量的脑补，唐柔实在有些跟不上节奏，不大会儿就又沦为翻页的机器了。这方面倒是陈果比唐柔强点，不过看没多会儿就看不下去了。早在第一篇时，他看了一夜就没兴趣了。这种小 boss 虽然是隐藏，却也不见得有多难。弄出这么复杂的详尽攻略，其实挺多余的。 有什么可看的呀？ 陈果嘟囔着。 攻略是没什么可看的， 叶修也肯定了这攻略其实没啥价值。 不过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犯错。 你在玩找茬啊？ 陈果无语。叶修笑笑接着看。一页一页又一页，同样是20000余字，翻到最末后，唐柔和陈果都不看攻略了，一起望着叶修，等他看完宣布找茬结果。 没有什么问题。 看完的叶修说道。 还玩吗？ 陈果问。 再看一遍。 叶修语带征询，这边唐柔却是立刻就给他又点开了一篇。 你们玩吧。 陈国伸着懒腰，对这个找茬游戏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。 咦？ 结果刚扭头要走，就听到叶修那边语带惊奇的疑惑了一声。陈国立刻转了回来。 怎么了怎么了？ 换职业了。 叶修说， 这你需要惊奇几次啊？ 陈国翻白眼儿。换职业之前明明就已经发生过一次，大家已经惊奇过了。 但这次连召唤师都没有了，他自己是召唤师对吧？ 叶修说。 嗯。 唐柔点头，刚才游戏里确认过了，魅光32级召唤师。 他有很多号？ 陈果猜测。叶修当然也不敢否认这种可能，却依然是摇了摇头后，又默默地看起了这篇攻略。20000余字再度消灭，叶修依然没有挑出毛病。虽然有些地方的设计不能说是最精妙，但却都是绝对可行的，不能说是错误。这时正赶上吸烟区这边有客人下机，照理这生意红火的时段，自然该把机器优先给客人。但看叶修这趴在前台外面可怜巴巴的模样，陈国又是心一软，手一挥，叶修也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，飞快跑去用机器了。陈国和唐柔两人抱着前台的电脑，继续呆呆地望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。5分钟后， 有意思吗？ 陈果问。 没有。 唐柔坦然承认，他看得累死了。 哎，找两个视频看吧。 陈果其实最爱的还是那些精彩的对战视频。 好。 唐柔很同意。这攻略他感觉不到对自己有什么帮助，他想知道的只是每个 boss 的特点，以免再杀像影刀客时那样屡屡失误。只要知道 boss 的手段，唐柔相信凭自己的技术都可以应付过来。于是麻利地把这堆傻瓜攻略关掉，准备去找视频来看，结果却发现荣耀还在挂着，方才登录游戏查找魅光后就忘了退了。但是此时的游戏中画面却是一片灰白，韩嫣柔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系统填出的一个对话框询问着玩家是否要复活角色。 怎么死了？ 唐柔茫然地看了陈国一眼。 野外啊？ 陈果问。 嗯，太不小心了。 陈果说着，就这样挂在野外。那无论是被小怪挠死，还是被路过的一些歹毒玩家 PK 掉，都是挺平常的事。 复活吧，看看掉什么了没有。 陈果说着。唐柔确认复活，角色濒危状态回到空机城，打开包裹看了看装备和物品，摇了摇头， 没掉什么，就掉了钱和经验。那是必掉的，看一下系统日记。哦， 唐柔竟然不知道这玩意儿。 哎呀，这里啦。 陈国抢过鼠标帮唐柔操作。系统日记里记录了韩嫣柔的这次死亡记录，不是被怪打死，而是被一名叫零突破的玩家击杀。 零突破， 陈国念叨着，麻利地打开好友搜索，输入了这个 ID。 角色在线，33级的一个男性魔剑士。 33级肯定是在一线峡谷那边练级，去报仇。 陈国把鼠标键盘还给了唐柔，大将军似的指挥着。 现在？ 唐柔疑惑。 当然， 陈国肯定的点头。唐柔指了指旁边，陈国扭头过去，就见前台外面趴了一圈客人，呆呆的看着两个美女在这玩游戏，却不理会他们。 我来，你去报仇。 陈国上去招呼客人。 行了吧，谁知道找不找得到呢，晚点一样。 唐柔也没太把这事放心上，退出游戏后就去招呼客人了。吸烟区这边，叶修继续一篇一篇看着这个叫媚光的傻瓜攻略。新区目前进度共四个副本，每个副本三个隐藏 BOSS， 一共12个。媚光每个隐藏 BOSS 一篇攻略，都是20000字上下的超详流程。即便是叶修的脑补速度非常，却也必须逐字逐行细看。直至陈国过来喊他吃饭，也才看完第6篇。12篇攻略总计看了一半。 还看呢，先吃饭。 叶修对游戏这股痴迷的劲头，陈国已经是彻底服气了。 哦，找出错了吗？ 没有。 你真准备全看一遍啊？ 陈国清楚这个找茬游戏其实并不愉快，是相当累人的一项脑力运动，凭他的水平可能都完成不了这个游戏。 看看再说吧。 小唐下午被人杀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忘了退游戏了，角色站野外被人杀了。 当事人倒是比陈果平静。 杀人的叫零突破，33级魔剑士，看到注意了啊。 陈果比唐柔记得还清，着重介绍了一下凶手。 知道了，碰到一定杀回来。 嗯嗯， 唐柔点着头，随后就转了话题。 哎，你那些攻略看出来什么没有？ 这人手里未必有很多号去刷副本，以新区开放的时间来算，我也不认为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把每个隐藏 BOSS 了解到这么精细的地步。我现在怀疑他本人可能都没杀过几次隐藏 BOSS， 他是根据以前的攻略还有视频一类的资料，最终总结出的这一套杀过流程。 不是吧？ 陈果惊讶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人真是个了不起的新人呢、啊。 就这样凭想象写出来的攻略，完全没错？ 这就是我说他了不起的原因， 真不敢相信。 嗯，吃完了，还有一半等我去找茬呢。 叶修很快吃完了饭，起身又跑回去继续看攻略了。